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呢个星期二啊，呢、這个寒流之下嘅呢个 夺命捞松 捞松嘅时间 啦。夺命寒流啊，真系。 嗱，今次呢个寒流咧，就真系我谂五十九年一遇啊。 五十九年一遇系啊。 就你嗰头仲冻喎。 嗱，我有一晚咧系深夜喺度做紧嘢嘅期间咧，系录得三度嘅啫。咁我见即系上网睇嗰、那个即系东涌区嗰个天气咧，就系话三度啦。跟住再睇埋呢個嗰啲新聞啊 ，Now News 咁樣啦，喺右上角有個即係温度嗰啲顯示噶嘛，三度咧又係，哇凍到咧係只腳嗰度。 乜都你有冇試過咧？就係、是、開車嗰陣時咧，個車個温度計咧出現個雪花。 就未好似。 我星期日就試過啦，就揸車去筲箕灣買餸，咁咧就一揸車就喺北角半山行緊嗰陣時，一望下個温度三度，跟住彈咗個雪花出嚟。我影低咗佢，系歷史嘅記錄嚟嘅。 歷史記錄啊，大佬五十九年啊，大佬。 系啦，咁咧就這個寒流啊，首先就有幾樣嘢講嘅。咁啊 ，before 講幾樣嘢之前，就招呼咗呢個怪談先。其實寒流同怪談係兩樣嘢嚟嘅。咁怪談係咩呢就係、是、呢、這個今日咧就有傳媒發現咧，就係、是、呢個梁振英嘅 Facebook 又出狀況啦。係 喎、 哦，就係、是、咧就有一個叫做支持梁振英嘅。秘密群組嘅 close group 咧成立咗，咁而呢個 group 裏邊咧有四個 admin， 其中一個 admin 咧嘅 Facebook account 就係 CY 梁，就係梁振英嘅 Facebook account， 佢管理緊一個叫做支持梁振英嘅群組， 係啦，自己管理一個支持自己嘅群組， 係啦，咁咧就呢個立場新聞發現咗之後咧，就向呢個特首辦查詢啦，咁特首辦最新7.9嘅回應就係咩咧？就係話呢個特首辦對於被設為該專業，即係呢個 群組 嘅管理員並不知情，並已要求該專業移除。嗱，記住，佢冇講過話我冇要，我哋要用翻嗰個叫做語言嘅藝術去了解佢所講嘅，拆解佢所講嘅嘢。嗱，本來特首成立一個自己支持自己嘅群組咧 ，no big deal 啊，坦白講。是吗 还有 close group， 其实没人知 道。是其实 close group， 但我想这个 close group 里面梗是有二五啦，那就读了出来。 是。 那好啦，读了出来之后他就说他不知情啫啦、嗯。他没有说他没有参与管理啊，是梁振英自己不知情啫。 是。 特首啊，不是特首办啊。是。是特首对于被设为该专业的管理员并不知情。 嗯。 咁但係特首就不等於特首辦，大家都明啦。一個就指責，一個冇責嘅關係。咁咧，呢個特首辦裏面咧，亦都包括咗呢個馮偉光專員啊。 嗯， 咁就最熱衷於玩 Facebook 嘅。 係， 應該佢嘅職務其中一個職務就係管理梁振英嘅 Facebook 嘅人添。 佢直情係即係嗰隻 social media expert 嗰 隻。係啦，嗰隻即係曾經一度好流行嘅，即係呢個網媒界聞風喪膽嘅 social media expert。 係， 咁就。而家佢冇答嘅嘢，其實就係真嘅。我覺得，即係嗱，我幫佢駁埋落去。 係 特首係對被設為該專業嘅管理員並不知情，但對於馮偉光代表特首接受作為該群組嘅管理員咧，係不知情啫。其實係 又或者係並不反對。 係啦，或者係喺特首不反對亦不知情嘅情況底下，梁馮偉光就代表咗特首嘅 Facebook account 咧。就去成為接受咗呢個群組嘅管理員。 嗯、 o、okay, K， 本來就花生一宗。 係， 咁但係點解咁有趣呢、 嗯、 我就想理解一下啦。我就唔係好熟嘅。如果聽眾咧，你知道 Facebook 嘅運作，你話俾我哋聽、 嗯。 上一次啦，佢就話佢哋呢個管理員就去 follow 嗰啲台灣嘅鹽星。 係 咪嚴升啊？叫台灣正妹啊！ 佢係直情話係佢嗰個 page， 自己嗰個 page 有啲 friends， 而嗰啲 friends 咧就喺啲台灣正妹。 係啦，咁就佢嘅理由咧就係話佢俾人 hack 咗， 係 就係佢唔知上京去述職嗰日就發現呢個不尋常嘅情況，12月嗰陣時候就俾人 hack 咗入去咁。 但其實佢10月俾人 hack 咗嘅，即係嗰啲正妹10月已經喺度， 存在咗兩個幾月啦。12月平安夜先發現，係啦，咁就報咗警啦， 攤咗兩個月㗎啦，已經 係啦。 嗱，咁呢件事一路就冇交代嘅。咁嗱，而家又再爆出呢個咁樣嘅所謂特首辦裏邊有冇人去成立一個支持梁振英群組未知。 嗯。 但係喺呢四個人面裏邊，其中一個人面咧，亦都係有咧呢啲咁樣嘅台灣正妹嘅 friend 喺度嘅。 係喎。 好啦，而家就我想問清楚一樣嘢。第一，如果我被邀請成為一個群組，而我 accept。我以往都有啲經驗嘅，我哋城寨嗰啲群組，我做入面嘅，譬如你 set up 嘅，咁我就收到個 invitation， 咁我就撳，咁咪得噶啦。 係， 係可唔可以我由 hacker 第三者去 hack 入咗你嘅 Facebook 嗰度，去用你嘅身份去 整一個群組， 成為個群組入面？唔係有冇咁無聊 hacker 先？我想問。 係啦，即係我估技術上係得嘅。但是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东西呢？你要 hack 他的时候，其实上次都是，如果你要 hack 他的，喂，我老虎蟹都整啲大几元啊，整啲即是你的 friends 整啲。 就梗係将嗰啲 封面啲咁样。 铜锣湾书店出摆嗰啲书嘅封面摆晒落去啦。然后跟住就将佢即係梗係啦，如果一个正常好，我当嗰个人本身係好憎佢啦。hack 入去里面。 对。 等于伊斯兰国一样。 对。 佢 hack 入去就梗係改咗人哋啲嘢啦。 嗯。 或者将个圣战歌摆落去啦。 对啦。 佢唔会走去静静 hack 咗入去，譬如 let's say 啦 ,hack 咗入去呢、這个譬如伊斯兰国 hack 咗入去689 account 嗰时呢，佢唔会摆条女落去㗎嘛。 梗唔会啦。 佢一定係会将圣战歌个 MV 摆喺度㗎嘛。 冇错。 然后一打开就嗰支旗喺度揈下揈下咁样㗎嘛。 对啦。 係咪呢个好正常嘅 hacker 嘅行 为。冇错。 咁但梁振英就遇到一个好唔正常嘅 hacker。 遇到一个好友善。 係啦，好友善嘅 hacker， 就淨係擺咗啲正妹落啲 friend 嗰度， 慢慢俾佢彈。 咁而家亦都再發現咧，佢咧呢個如果真係有呢個 hacker， 係 其實我大約都估到呢個 hacker 係邊個。 嗯， 其實就係馮偉光。 係，佢個 title 咗就係叫 hacker。 係啦，嗱，你諗啊，你諗嚟諗去都諗唔到有邊一個人會咁友善的 hacker， 嗯， 去咁樣去處理梁振英嘅 account， 係去成立一個支持梁振英嘅群組而成為佢嘅 admin 嘅喎。 嗯，係咯。 咁係完全違背咗我哋即係一個常識裏面叫做黑客嘅行為啊！ 冇錯啊，即係黑客梗係即係如果整個群組， 你代入佢自己黑客角色你知啦，一係就寫住六八九正撲街啦。 如果整個群組叫做支持乜乜乜咧，咁就可能應該係支持李波啦，或者 支持梁振英唔住群組都得。 係啊，或者支持梁振英唔好連任。 計啦。又或者就是支持梁振英下台 是啦 都得。所以呢就我自己觉得呢为什么不是只是吃花生呢，究竟上一次他是报假案， 嗯， 究竟冯伟光对于上一次所发生的事是不是知情， 嗯， 而今次这个群组里面的事是不是也是他搞出来的呢，嗯， 而私私嗱 呢個唔係你兩個呢個兩師徒又好，或者係你老闆呢個下屬嘅關係嘅問題，呢個係同公眾有關，因為你上次係報咗案， 係 你記住係啦，你動用咗警力，如果你係報假案嘅話咧，你作為一個特首，其實係要交代。 呢個亦都關乎個特首同埋特首辦嘅誠信， 個誠信嘅問題 係啦。 而家就係話你嗱，我再講一次，特首辦回應。立场新闻的查询的时候只是说了特首对于被撤为该专业管理员并不知情，然而要求该专业移除。首先我想问他有何权力去要求这个专业，如果他不知情又不认识那班人的话，他为什么可以要求他移除他呢？ 这个我觉得先离谱，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特首，当然那班人你不认识的一个 page，你有乜嘢權，或者你要憑乜嘢去移除人哋咧？要求移除人哋咧？又或者咩咯？你去舉報佢咯？好似啊葉一枝， 葉一枝咁係咯？你話呢個群組根本唔係我成立嘅。 又或者個 admin 都唔夠13歲嘅，原來咁呢就咁樣，你發動啲網軍咯。而家咁多， 所以我覺得呢個世界就係咁啊！即係老人遇上 Facebook 咧，即係唔識就真係 打蛇落蟹， 唔識就真係唔好玩啊！第二就係咩咧？當你手頭上控制住100個鬼 account， 周圍去放毒去嚼人嗰陣時咧，大佬呢啲叫做咧上得山多終遇虎。 冇錯， 你喺度撳嚟撳去，你都唔知道用緊邊一個人邊身份去做嘢嗰陣時候出事啊嘛，就係。 同埋根本嗰個可能係你自己，跟住你發搞一輪太耐冇用過嗰個 account， 都唔認得呢個係邊個。 係啦，跟住你就用緊嗰、那個，用緊嗰、那個就去咗台灣及完女之後。跟住就 follow 咗啲嘢嗰陣時候，你又唔知道用緊一個原來老細嘅 account。 冇錯， 嗱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我覺得。 所以他真的應該要找一些真的要高薪請一些真的是 social media 的 expert 啦，係啦 ，Steve Jobs 啦， 係啦係啦，就揾真的見過他一個啦， 冇錯係啦，而家創科局啊咁巴閉啦， 其實我都係啦，橫掂有六億，係啦，就六億起碼撥六千萬，就去請啲 social media expertise， 係 去咧招呼呢個梁振英嘅 Facebook account， 係， 如果唔係咧，只會越鬧就越多大笑話，甚至咩咧？就是由呢個小火頭就變成沖天大火。 嗯， 如果真係牽涉到去報假案嘅話， 係咯， 係啦，呢個就係我覺得咧，即係有好多人咧有啲特異功能嘅，真係。即係呢個你唔好以為真係韓流集講嘅怪談，就係咧小事又會化大，大事又會化極大嘅危機。 係錯得嘅都可以錯嗰啲梅菲定律嗰類咁嘢。 係啦，係啦，就係呢啲叫做老人遇上 Facebook 嘅問題啦。咁嗱，你仲要記住，佢黑人憎嘅地方係從來唔會公開喺網上同人交流。 嗯， 嗱，點解啲人咁憎咁討厭咧？就係呢樣嘢，因為佢一你就唔好玩 Facebook，、 啊、 你可以用 Twitter 發表網誌又得。 嗯， 係嘛？你唔設定佢成為一個有交友功能嘅 public page 又得。 叫社交平台嘛？呢啲叫 係啦。我估啊，佢 day one 開始啊，佢都唔知道其實。是可以用咁嘅方式去做， 佢都分唔清 blog 同埋一個 Facebook。 唔係，有算嚟你用 Facebook， 譬如你用一個 public page 嘅、嗯，你唔需要 engage 朋友啊，係、 嗯、 嘛？事實上呢、這個冇嘅嘛，你只有人哋 follow 你嘅啫。 係啊， 咁咪完咯。佢又別設定咗朋友就要即係、就是、close 嘅， 係 就唔公開嘅、 嗯。 結果咧搞嚟搞去之後咧，就俾人咧就覺得咧，就呢條友根本係冇心咧去同人哋去溝通嘅。好啦，跟住而家出咗呢啲咁嘅事啦。 嗯， 不單止入面有 AV 女優，而家甚至係成立一個支持自己嘅、支持梁振英嘅 Facebook 嘅一個 close 嘅 group。咁呢個 group 裏邊咧，亦都有咧，就係、是、有佢自己 account 成為咧 admin。 係 咁樣。 而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去移除人哋嘅專業咧。如果佢係冇講大話的話咧，呢、這個亦都係好嚴，即係嚴重侵害即係言論自由。 嗱，如果我假設有四個 admin， 佢就話而家嗰個嘅成立嗰個人叫 Olivia Yip。就已經係離開咗 admin 嘅啦。 嗯， 嗱，咁究竟邊一個人有權去移除呢個專業呢？ 移除專業就真係淨係嗰班成立嗰個 page 嗰班 admin 咪得咯。 當初成立嗰陣 係啦。 咁嗱，佢而家佢係四個 admin 之一嚟， 係啊。 佢可唔可以自己去 cancel 嘅？ 得唔得咧？佢唔係 staff， 呢個真係唔知啦。即係 如果佢 開嘅， 係啦，唔係佢開嘅 admin 嘅， 佢係 admin 之一。 呢、這個唔知啊，即係呢個睇下有冇即係聽眾可以提供一啲資料。 咁啊，有呢個突發新聞咧，就要同大家報導一下喎，就係、是、呢個港大校委會啊， 係喎， 場外300名示威者聚集，亦都有數十名機動部隊喺度戒備。下晝七時許咧，港大賽馬會跨學科綜合大樓外已經有聚集咗超過300人，當中包括有響應罷委會號召的市民和學生。咁、 嗯、 咧就係、是、現場咧就有數十名警員喺度戒備，氣氛就尚算平靜。咁、 嗯、 就頭先啊 ，Lens 咧就話咧已經咧係有學生咧就衝咗入去呢個停車場嗰度。咁究竟之後發展如何咧？會唔會又出現呢個李國章腳痛冇人慰問事件？咁就唔知啦。今次就唔知道究竟如果佢冇人慰問佢。佢又發落去邊個嗰度咧？ 係咯， 可能都係馬飛心啊，係嘛？ 應該係呢期佢搞馬飛心，或者係嗰啲院長可能，即係而家話要召見。 咁我哋就大家一路做節目嗰陣時咧，一路就密切留意係啦。 係 港大呢單嘢就未完嘅，我覺得 未完，因為其實上個禮拜三開始百貨就話第一輪嘅百貨就擺一個禮拜，擺到今日就係、是、呢個校委會開會啦嘛，終於都有李國章出現啦。咁啊，而家就係啦，啲學生就包圍佢哋啦。咁啊，睇下而家係話衝緊入去啦。咁睇下會唔會衝入去呢個校委會開會嘅場地裏面啦？因為佢而家咧之前開會嘅地方咧就喺咩咁啊？喺正常佢哋校委會開會 nose building 嗰度。而家就但係經過嗰次衝咗入去之後咧，即係啊 保安問題啊， 係啦，盧寵茂 就移師咗呢個， 係啦，移師就鬼鬼祟祟去咗呢、這個即係、就是、賽馬會。嘅綜合科學大樓都好似喺沙宣道嗰頭嘅，咁啊就遠好多嘅，就好唔方便嘅，專係做埋啲咩鬼鬼祟祟嘢。 但係呢個就而家就大家都睇到㗎啦，其實梁振英就弱勢到不得了㗎啦。 嗯， 咁咧就 Facebook 搞唔掂， 第一就 Facebook 搞唔掂啦，第二就身邊個個都起佢飛腳啦。 係咪啊？ 係你見到即係呢個曾玉成啊等等、 嗯， 就全部都起佢飛腳㗎啦。係。 咁咧就 林鄭都係喎，即係成日都講話，哎呀，我缺不連任啊，老公啊讚我靚啊嗰啲咁嘢咧。 佢最重要的 message 就係咧，文匯大公問佢，你知嗱，坦白講，文匯大公係可控嘅媒體， 係 你係唔需要答，亦都唔需對方係唔需要問呢個問題。 嗯， 嗱，你要讀呢啲新聞咧，你唔好睇佢講乜，係你睇佢點解咁樣講。 係 咁咧，而文匯大公係俾咗個問題佢，而俾佢講話佢唔答支唔支持連任呢樣嘢咧。 哦，係係係 ，it must be something 係。 正路是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也不會給他機會去表態， 甚又或者不會令到林鄭尷尬， 而他不表態支持梁振英連任即是不支持他， 是啦， 這個很清楚，因為他仍然是第二把交椅， 是 是他要說支持他容易的不得了， 嗯， 但是他仍然這樣都不表態的話，是就是說我阿姐不撈，不過我都不支持他撈， 是其實點解佢唔用翻嗰招？即係當年，即係當日撐港隊嗰招咧。我支持梁振英做好佢嘅工作咁就 都得㗎。其實 用翻呢招咪。 但係佢官到無求啊嘛，膽自大啦，所以就 膽自大先講呢啲嘢。 係啦，所以就即係唔怕得罪佢啦。咁樣。咁所以你亦都見到咧，喺呢個財施政報告甩碌之後咧，一帶一路變成呢個天怒人怨之後咧，就呢個林鄭都閃咗去嘅。其實已經。坦白講，施政報告裏面的統籌咧，其實佢有角色喺度。 嗯， 成份施政報告寫到咁樣烏裏單刀咧，係一份咧即係累贅不堪，同埋咧係完全冇篩選嘅，就咁將嗰啲政策局交上嚟嘅堆埋一堆咧。其實佢有責任。 其實佢係政務司司長，佢應該統籌下邊嗰只係交上嚟嗰啲嘢。 好明顯，嗱下邊就有咁長，寫咁長。 係 政路就政務司長辦公室就有咁短，咁黑咁短。 係 剩翻精華就交俾阿梁振英。 係。 但是很明顯就是沒有人會為梁振英把關，第一第二，嗯，梁振英也很想顯示他呢巨勢無遺，將那些東西就即是民生無小事，所以就落班馬線 多了幾秒，啊， 是都加了下去了，但是看到現在就開始的勢就一直借下去， 嗯， 所以李國章這個馬前卒究竟在港大去到幾盡呢？我覺得呢他隨時是成為氣卒的，我覺得 是不是， 啊，即是你不要想着这么过瘾。如果学生的罢课演变成为包围或者占领行动的话， 嗯嗯， 会不会一路又再闹大呢？现在香港的整个政治气氛那么低迷，那人对这个689的那个怨言怨愤那么大的话，就等于，冯伟光 manage Facebook 一样的，就是小事都会化大。大事就會化更大， 是，但是梁振英這種呢種喜歡外鬥外拼才會贏，他真的外拼的，這種性格如果你說真的有一個佔領校委會的情況，他一定哇這個警察 入機動部隊進去 了，是強硬強硬去鎮壓的，隨時是他不會走去在這個時候讓步放李國章出來或者就是剁他這樣的嘛。 但你看到幾個跡象都是，首先就逼這個本來已經答應了會檢討的浸會就撤回， 是 這個肯定就是政府在幕後施壓的， 是啊， 是吧，那甚至也是這個巴曲頭有份，嗯，黑劍有份施壓的，一定 是 那就所以你看到就以他這種叫做武鬥派， 是 就一定是會將個情況向最極端的方向推， 嗯嗯， 那就製造什麼呢？我覺得也是製造一個進一步的撕裂， 嗯， 就從而令到北京覺得香港進入一個動亂的邊緣， 嗯， 而個個港大學生都是港獨分子， 是 包括港大裏面的保安員都是同情港獨的分子，就不單止所有那些什麼文學院理學院那些阿頭了， 是 整個港大根本就是港獨的大本營， 沒錯，基地，啊， 是的，就等於當年華豐國貨是六七暴動的基地一樣， 嗯嗯， 只要再進一步派警員進去搜查學生宿舍呢，就一定搜到很多本香港民族論和波多野結衣出來及波多野結衣是誰呢？就是鼓吹這個香港人要有獨立精神的其中一位呢，日本的支援這個香港獨立的一個，就等於當年這個宮崎滔天支持孫中山一樣咁大家唔知道就睇翻呢兩個新聞都知嘅，其實嚴寒裏面咧就最吸引嘅新聞都係佢嘅。 冇錯，喺呢個西九龍， 係啦，喺 廣場出現， 喺深水埗出現。 阿坤哥又同你影張相添喎。 係啦，咁咧就亦都有人咧就追，甚至有獨男咧追到機場添。 哦，係， 係啊， 哦， 即係證明咧呢個喺呢個華人社會影響力相當之大，真係。 係，真係。 咁就所以咧，我覺得就如果 港大嗰單嘢咧，一路悔嗱初初罷課就冇乜氣勢，我哋上次都講過，即係個時機好似麻麻地。因為大家都有種心態，就係李國章入咗去啦，都冇辦法推翻。咁但係你知道就李國章呢個人咧，其實咧就係一個野火遊民嚟嘅，就比波多野結衣更犀利。咁所以咧，以佢把口咁衰咧，同埋嗰啲態度，而家泄露出嚟話佢點樣去逼呢個馬飛森去認錯呢單嘢咧？嗱，你正路入到去，你做好做醜咧？你都應該咧擺出一個和解嘅姿態，呢個就係所謂 politician 做嘢嘅方式。但係李國章，我覺得佢唔會，因為佢已經唔當自己係一個政客，而係咧佢係覺得自己係呢個肩負啊呢個國家民族偉大復興嘅使命，入去整頓呢個港獨基地。 係，佢覺得佢直情係阿馬飛森個阿頭添啊，個老細。一入到去就係、是、 交代咯，叫佢 係啊，唔係同你即係第即係初初見面，應該就係即係大家下氣氣開個會握手啊咁樣，點都做場戲啊，冇嘅喎，一嚟就嚟家火嘅咯，即係話要整頓佢啊咁樣喎。 嗱，李國章嘅性格咧就改唔到嘅，我覺得由佢中大做校長嘅年代已經係咁嘅啦， 七廿幾歲都嘛而家係嘛，點改啊？ 我覺得仲嗱，通常咁嘅，即係老人有幾樣嘢遇到。即係一啲嘅特別嘅狀況咧，會失常。第一就遇上 Facebook 啦，第二就遇上後生好多嘅女士。 係啦，冇錯。 咁咧就會出現一種叫做咩咧？就係、是、叫做紅起症候群啊，唔係勃起啊， 係 紅起，係紅峰嘅紅。係。咁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為咗要 please 年青嘅女士咧。係。嗱，佢就成日話示威嗰啲人為咗溝女啊嘛。 係啊。 我覺得佢而家喺廣大所揚名立萬都係為咗偷女嘅，我想 即係威俾。 係啦，就喂大佬，如果你入到去同馬飛森揸手，攬住戴耀廷成王體統啊，係嘛？ 跟住仲要即係同啲學生即係見面， 係啦， 對話讓步。 嗱，你上次你記唔記得浸會係備受批評啊？喺政府內部啊，出嚟坐低坐凳仔同呢個學生， 誒嗰個係嶺南， 嶺南係呢個歐陽白權啊， 歐陽白權係。 是備受批評的，在政府內部 傾完，即係同啲學生傾完，反而被梁振英鬧。 佢而家真係去到個荒謬到個地步係咩咧？唔單止佢委任曬自己友，你做翻一啲似人嘅嘢咧， 係 啲馬騮就會教你。 係 喂，呢種先係人樣喎。然後咧咩咧，就係、是、打出個屎忽，然後咧就左手一隻蕉，右手搶人花生，呢啲先就係人樣。然後佢話翻俾你聽，你呢、這個。出嚟見學生係唔啱， 係啦，你啲文明嘅行為係唔啱。 你浸會話會檢討係唔啱嘅， 係 嗱，李國章就變成個大忽忽啦，就係、是、大忽忽咧。通常耀武揚威嗰陣時咧，就真係俾個屎忽你睇。係咁咧，以佢呢種老人，除咗遇上 Facebook 之外咧，就係、是、遇上呢個年青貌美嘅，據說啊，佢再婚啦，係嘛？ 係啊， 結咗婚未啊？ 結咗婚未咧？未嘅，好似仲係女友嘅階段而家。 我好似見過嘅，以前喺 DBC 嗰陣時。 而家仲喺 DBC。 因為佢係好早期喺 DBC 做噶啦，已經。 佢而家喺 DBC 嘅。即係我哋喺 DBC 做節目嗰陣時都見過噶啦。 係。 咁咧就OK 噶。係 咪啊？ 係係係，以嗰個年紀嚟講 OK 嘅。 OK。 嗱，咁咧就熟女系列，但係咧就變咗，我覺得係一種嘅男性荷爾蒙嘅澎湃嘅狀態。 喂，但係佢哋呢個一代興呢家嘢喎，劉遵義都係咁樣嘅喎。 嗱，劉遵義咧，我覺得就點講咧，就我覺得相比起李國章咧， 係 大家同年紀都好啦，李國章嘅吸引力大啲嘅，我覺得。 但係都係玩，即係 我知中意 學生女啊， 我諗楊振寧教嘅， 係 楊振寧 師承楊振寧， 係啦，即係諾貝爾獎，凡係接近攞諾貝爾獎嗰啲咧，嗱，劉遵義接近啦，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啦， 係 係，我唔知李國章有冇接近過 醫學獎， 係啦，諾貝爾醫學獎， 我諗佢冇啩。 逢親接近呢個諾貝爾獎嗰啲人咧，當年啊， 係 楊振寧就係呢個物理學獎啦，係 啊， 佢同呢個汕頭大學畢業生汪凡啊， 係 結婚嗰陣時候應該相差個年紀咧，就係大約四十幾歲到啦， 係 當時呢個女仔係大約二十一定二十二嗰陣時，佢六十幾歲， 係 係相差四十幾年， 係 咁就甚至大過佢一把添， 係。我真係幻想嘅，即係我呢個年紀就中意咗一個靚妹，即係啱出世嘅 B B。 嗱，另外就係咁樣，我覺得除咗諾貝爾接近諾貝爾獎嘅人之外咧，其實接近紀律部隊嘅人都有呢個傾向。就係今嗱啲最近呢度你睇到兩單啦，一單就係個女就七歲， 哦係啊係啊係啊， 我支槍指住佢個頭，自己個女啊， 就幫佢沖涼真係摸佢。 係啦，另外一單就係咩咧？係自己同學個女同學， 係 自己嗱自己個仔個女同學， 十三歲， 十三歲係。系啦，咁咧就自己就唔知四十幾歲， 咁都係個美嘢嚟嘅。 係喎。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我哋就冇年齡歧視嘅，我哋 冇冇。 即係戀愛亦都唔冇年齡界限。 自由嘅，自由嘅。 自由嘅，總之佢成年就得㗎啦。我覺得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咁但係咧就我哋 成年 我 三歲嗰啲， 嗰啲就攞拉啦，嗰啲直情要入到監獄都好大鑊嘅嗰啲。 係。 咁但係咧，而家就講緊一種心理狀態嘅，我哋唔係歧視老人家。 唔係。 係啦， 我哋好尊敬佢哋嘅。係 啦，我哋好尊敬佢哋。而係心理狀態裏邊咧，佢唔可以低頭啊。 即係生理已經 不低頭啊！ 因為生理已經低頭咗啦，所以心理就要起頭。 就係咁啊！嗱，好簡單。如果你翻到 好常心態， 翻到屋企一個四十幾歲，仲係仍然有需要嘅一個女朋友。 苦狼之年， 苦狼之年就最後琴嗰陣時嘅話，然後大家討論緊嗰陣時，佢突然間講咗一句：，唉，你唔可以低頭嘅咁啊！你諗下，你自然嗰下 get 錯咗啦， 對號入座。 係啦，明明嗰個自己嘅老婆係講緊廣大呢件事，唔可以低頭嗰陣時咧，你咪會即係自己對號入座，就好似嗰位中學副校長。同呢、這個深圳居住嘅中學生之間嘅師生不倫戀一樣噶嘛？佢睇 WhatsApp 裏邊，佢話最介意就係佢問佢你出咗未啊嘛？你出未啊？咁咁可能佢問佢就係你出咗車未啊？你明唔明啊？ 出咗卷未？ 係啊，你出咗卷未啊？咁樣啫嘛，佢就對號入座啦，就覺得佢有撈味，所以佢就覺得好難受。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壇嘢咧，有呢個李國章。呢種咁嘅性格 係， 其實都唔係佢個人性格啊，係佢一個處於一個咁嘅狀態。 係，咁所以對於任何低頭啊、妥協啊，或者即係退縮啊呢啲咁樣嘅， 佢都係 有恐懼、 擔心啊。第二咩咧就係咧，佢要 rejuvenize 啊。係，嗱，亦都係相輔相成。 係， 權力係可以令到人哋咧重新年青化， 春藥嚟嘅， 係一種春藥。你睇老毛搞到八十歲都可以搞張玉鳳，你就知啦。即係張玉鳳就係民工團嘅團員嚟嘅，咁咧就你睇翻後好多張玉鳳嘅記憶，即係之後講翻啦。其實第一老毛，你諗下八十歲呢條友唔刷牙嘅，大佬幾十年唔刷牙，滿口爛牙，即係你諗起都 嘔心， 識 嘔心。 咁但係因為佢有權威啊嘛，咁而呢個老毛亦都係咩咧？接近後生嘅女性咧，佢都有一種嘅亢奮，所以佢最後尾連晚年佢都可以搞文革。 是 吗？接见红卫兵就是因为那个的权力可以令到他即是后生了。 是。 所以我觉得他又没有其他功绩。 嗯，没了。 除了港大的功绩。所以如果他在港大不搞的话，他又怎么可以令到自己身心都年轻化呢？ 怎么活化自己？ 是的，他要活化自己就不断在港大斗争。 啊， 是吧？人越斗与天斗就其乐无穷。华东讲的嘛。与人斗都是其乐无穷嘛。那跟马飞心斗的话，叫打洋鬼子喎， 係哇！ 哇，你諗下，仲唔義和團上腦？ 哇，直情係一個振興民族、中華民族啊！ 我諗啊，即係連嗰啲 friend 俾嗰啲偉哥都全部掟走啊， 直情當自己，直情當自己係李小龍啊， 係啊，東亞病夫咁啊，港獨病夫，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唔單止搞馬飛心啊，唔單止搞戴耀廷同埋鐘庭耀，嗱呢三大任務必做。 陳文文都仲有搞咗啦， 搞咗啦，包括咩咧？港大學生會， 嗯， 港大學生會都會。 咁啊，搞埋學院噶啦，隨時一定 係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就今日咧就係開波嘅啫。我覺得， 嗯， 問題就係唔係話學生嗰邊有幾堅持，而係呢個紅起嘅呢個校委會主席咧， 係有幾 嗰支棍發發聲嗰陣時咧， 有幾喪啊？ 係啦，有幾喪啊？ 係 唔係有幾壯啊？係有幾喪啊？當佢發發聲嗰陣時咧，我估唯一方法都係咁，我覺得， 嗯， 就。還掂，啱啱波多野結衣走咗啦，其實我覺得應該廣大請佢嚟，請佢廣大做校委會嘅秘書， 令佢爆血管而死啊都好喎、 啊，又或者令到佢融化佢，即係可以融化佢呢種雄風嘅話咧，咁我覺得就真係可以咧，就令到廣大咧，即係造福呢個廣大。嗱、這、呢個唔難啦、啊，還掂而家大學即係大打 budget 係嘛，雖然梁振英叫人唔好捐錢啫，但係以前小金庫。都仲擺落好多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其實。咁所以咧就嗱，今日就第一節講完呢個怪談之後， 係啦，怪談一， 怪談一之後咧，翻嚟就講個怪談二啦。